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，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0-6126-2113。 在我地盘这儿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把音乐收歌，用听觉就快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嘘，小点声，奶奶住在楼下。 宝贝儿，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。 小点声，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。 一二三， 嘘，小点声，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。 一个简单的动作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新年不孤单，有我陪着你，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。2017，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。 欢迎各位收听2017春节特别节目，过大年化民俗。各位好，我是李恩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扭秧歌、耍狮子和舞龙灯。扭秧歌，每逢重大节日，例如新年等，城乡都会组织队伍拜年问好，相互祝福和娱乐。另外，不同的村邻之间还会扭起秧歌来相互拜访，比歌赛舞。秧歌是我国农村流行的一种民间舞蹈，在色彩的运用上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风格。扭秧歌时，人们所穿的衣服颜色多为对比强烈，有红、蓝、黄、绿等等。大家在锣鼓的伴奏声中边歌边舞，以此来抒发愉悦的心情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憧憬。耍狮子，又称狮子舞、狮灯、舞狮、舞狮子，多在春节和节庆的活动中表演。狮子在中华各族人民心中均为瑞兽，象征着吉祥如意，从而在舞狮活动中寄托着民众消除灾害、求吉纳福的美好愿望。舞龙灯，舞龙起源在中国的传统舞蹈舞龙和舞狮，古时是在一年中的大型节日里的节目之一。随着华人移民到全球各地， 已经遍及中国、东南亚以及欧美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各个华人集中的地区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标志。 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FM999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说理由，谁会在花田里犯了错？这就是一首写给你听的一个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

现难过。 在风中想，心